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曾经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呢？在1964年的年初，中央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家学院和舞蹈家协会的专家们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实验芭蕾舞团的编导李成祥则在会上称，他们几位编导想改编《红色娘子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思。就这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就这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才有了这部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其中那些让我们难忘的经典旋律了。下面送上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娘子军连歌》，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听过了《娘子军连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经典的娱乐作品。同样在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世了。大凡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对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定不会太陌生。而且通过这部舞蹈音乐史诗，有很多的经典旋律流传了开来。比方说胡松华带来的这首《赞歌》，其实最早的时候呢，这里只是安排了一个女生独唱，但是导演总是感觉少了点什么，于是就想在女生独唱的前面加入一个男生独唱，演唱一首草原民歌。可是由谁来担任这个角色呢？导演这下犯了难了。有人提议，不妨让熟悉蒙古族人民生活的胡松华来试一试。于是正在北京参加东方红排演的胡松华，在半夜12点接到了一个新的紧急任务，连夜拿出一首蒙古族的独唱歌曲。胡松华领命后立即投入到了创作当中。好在他到东方红剧组前在内蒙古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风，美丽草原上那翻滚的草浪、热情好客的牧民以及草原人民对党的恩情，很快在他的笔下汇成了一首优美的赞歌。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除了胡松华带来的赞歌之外，邓玉华演唱的《情深意长》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排演的时候，这首歌曲最初采用的是美声唱法，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于是周恩来总理指定邓玉华把这首歌曲由美声唱法改为了民歌。这对当时的邓玉华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因为这首歌用民歌风格来演唱，即便对一个老演员来说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更何况他这个当时只有22岁的青年歌手呢。面对几百人的大乐队伴奏，邓玉华仔细的揣摩，经过了十多场的演出后，他终于把这首歌曲唱到了完美的地步，成为了《东方红》当中的一大亮点。邓玉华因为这首《情深意长》一举成名，后来他还凭借着这首歌曲成为了第三届中国金唱片奖的获得者。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在1964-65这两年的时间当中啊，有一个故事通过不同的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传播开来，这就是红颜。通过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人的故事被人们所熟知。下面呢，先为您送上这首表现江姐等人在狱中绣红旗的选曲《绣红旗》，杨维忠领唱。 与其说是悲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杨维忠领唱的《绣红旗》，这也是歌剧《江姐》当中的选曲。除此之外，电影《烈火中永生》也是根据小说《红颜》改编而成的。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相信对片中一幕幕的场景一定也会记忆犹新。为了拍好这部戏，画家、美工师秦威可谓是费尽了心血。为了将重庆的都邮大街恢复到解放前的那个面貌，他到处寻找道具。而当时热心的重庆市民听说要拍《红颜》了，也都非常支持，纷纷翻箱倒柜，将旧时的衣服和装饰用品都一一的寻找了出来。这些道具经过秦威的细心布置，把那个嘈杂、凌乱、糜烂、阴霾、潮湿、低压的历史年代的重庆又一次生动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同时也为演员更好地入戏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下面呢，再来重温江姐被逼供的这场戏。 程松涛是你的丈夫？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养？三年五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哼，你们华蓥山上那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嗯，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怎么着，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随你的便。 来人，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我再给一分钟。 听过了电影《烈火中永生》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影片背后的故事。扮演江姐的正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于兰。开始于兰对自己出演江姐一角很是自信，然而一旦真正的进入排演，她的心情却一下子变得沉重了起来。因为与她以前所饰演的革命者相比，江姐一角在戏中的重要性和出场的分量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角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烈火中永生》的成败，于兰的心中很是没底儿。正当他为此苦恼不已时，他突然想起了上次临别时夏衍曾对他说的那句话。夏衍说，于兰，你可千万别把江姐演成刘胡兰式的英雄，也不要演成赵一曼式的英雄。夏衍的这句嘱托使得于兰立即明白了该如何扮演江姐。除了江姐这个角色之外，电影当中还有一个人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小萝卜头。由于他年纪较小，所以能够自由地在监狱当中行走， 于是小萝卜头就成为了监狱当中的通信员，但是疯狂的敌人就连这个还不满十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小萝卜头。 是阿姨。 哎， 我找家阿姨。家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什么时候？ 马上。 你到哪儿去？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怡，你看，你看，多好看呢、啊！ 亲姐，他们是不是要什么？ 多好看呢、啊！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那装这里头。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好。哎呀，我该走了。 再见， 再见， 再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烈火中永生》的精彩片段了。扮演小萝卜头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演员方舒。当年《烈火中永生》的副导演赵源为了寻找小萝卜头的扮演者，可以说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找遍了北京的幼儿园和小学，也没有发现合适的小演员。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张方舒的照片，瘦瘦的，戴了一个瓜皮帽。就这样，方舒成了电影当中的那个小萝卜头。据说在影片拍完之后，水花导演问方舒的母亲给方舒多少钱的酬劳合适，方舒的母亲就说不用给酬劳，但是方舒喜欢一款蓝色的书包，请水花导演一定买来送给他，算是拍摄这部电影的纪念和奖励吧。于是水花就按照方舒母亲所言，这也是方舒第一个自己挣来的东西，所以格外的珍惜。好了，说到这儿，上半段娱乐大篷球的旅程马上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歌剧江姐当中的选曲《红梅赞》，来自杨维忠和赵东兰。歌声当中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启程，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 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和您一同回味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继续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说到1965年，在这年当中，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问世了。其实谢晋早在1963年就开始创作这部影片了，为了能够拍摄出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谢晋特意把剧本送呈前辈夏衍先生把关。夏衍是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又是浙江人士，对《舞台姐妹》当中表现的生活非常熟悉。他认真地阅读剧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提笔在剧本上做了一些改动，而且还提议在电影当中多加入一些地方戏的元素。各位听到的正是电影《舞台姐妹》当中的片头曲。众所周知，这部电影是由谢芳、曹寅娣和上官云珠主演。其实在请谢芳和曹寅娣出演之前呢，谢晋打算请著名的评弹演员于洪仙和刘韵若来出演此片，因为他觉得谢芳与曹寅娣两人的脸型都是长脸，不利于观众区分角色，而于洪仙胖嘟嘟的脸型透着稚气，与相貌清秀的刘韵若在造型上差异显著，特色鲜明。谢晋还特意把他俩请到了摄影棚，让摄影师从各个角度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大家也都很满意。谢晋考虑，如果请于刘二位担任主角，除了普通话上稍显生涩，在表演上不会比任何电影演员逊色，他决定向评弹团借人。两人当时的评弹艺术处于全盛时期，于洪仙和刘韵若都是台柱子的人物，说了几次都不成，只得作罢。不过谢芳等人的精彩演绎也没有让导演谢晋和观众们失望。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影《舞台姐妹》当中，欣赏其中谢芳在法庭上的精彩片段。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教唆行凶事实吗？丢失回包是不是你主使的？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我替他说，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怎么搞的？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不许胡说！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这是阴谋！ 你的口子是他命口，谁还口子？ 向我去！